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会有彼得和保罗出现，所以我每次讲这我都先警告大家，我可能会把这两个人搞反，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此，让我们思想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都是因为你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凭着你的圣灵所做的工作，也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能够听到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让我所讲的也是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所以我应该把这拿下来， sorry。 OK， 你在台湾做一个乖乖聚会的基督徒，你一定会时常听到以谦卑合一顺服为主题的讲道。也许你和我一样，对这种讲道已经产生某种抵抗力，你耳朵听到顺服，但是你的心里却翻白眼，又来了。在华人教会，顺服就是传道人不能不讲，你也不能不听，大家就忍耐到底就必得救的主题。你注意清教徒对基督的顺服，他们有很多的阐述，但是他们几乎没有特别针对基督徒顺服的讲道。但是今天你如果 Google 顺服，你会发现这个字词已经成为华人基督教信仰的专有名词。你可以找到很多关于顺服的灵修分享或者整篇的讲章。顺服是基督徒的本分，是责任，是功课，是生命。比如顺服是美德，我们不问世人的看法如何，我们深信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在这个放纵叛逆反纪律不负责任的世代，愿我们做天父顺命的儿女，不计任何代价的顺服神。阿们。没有人阿们。这也许听起来太过属灵，所以不用担心，因为顺服也可以非常的务实。比如神非常乐意帮助，非常乐意赐福于我们，唯一的就是你必须顺服，因为顺服就必我必须承认，由我来讲顺服是有点好笑，你们中间会有些人也觉得很好笑。我在神学院第一年，你们可能知道我是留校勘察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在神学院也是留校勘察。 Officially 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我不是留校勘察，不是因为我不会读书，他们告诉我成绩很好，应该是全校第一名，但是因为我对师长们没有展现应有的顺服，而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才最有资格讲顺服。因为在其他的议题上我不敢讲，在座的各位可能在基督论、神论、圣餐论上面懂得都比我多，但是在圣徒的顺服这个议题上我懂得比你多。因为从我信主一开始就不断的有人说你为什么不顺服，所以我必须花很多的时间来反思什么是基督徒的顺服。如果你在乎顺服，你应该把这个看为天父赐给你的特别的恩赐，给你一个机会好叫你思想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顺服。毕竟顺服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不顺服上帝。但是我不太确定顺服我们讲多了基督徒自然就会顺服。基督徒的顺服应该是有别于辈分头衔地位倚老卖老我说了就算的那种顺服，也有别于那种学弟要顺从学长，会众要听从牧师，长老会说了就算的那种顺服。你我的顺服也不是筹码，顺服就必蒙福。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凭着他的顺服夸口，也只有一个人因他的顺服而蒙福。那个人2000年前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顺服也不该只是某种的行为调整 ，You have a bad attitude， 你要态度修正。好像上帝是我们的生命教练，好像顺服就是修行要咬紧牙关。 要吃的苦挨的穷受的气做的功，好像那个才是有生命的基督徒。的确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把儒家思想偷渡到我们的信仰里面，这的确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我们就是在这个文化之中长大。但这也是华人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大毒瘤。 Samuel Johnson 17世纪英国的一个文学家，他有一句话说，我先念英文好了， 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爱国主义是一个无赖的最后避难所。同样的，我要说在华人教会里面，顺服往往是不长进基督徒的最佳借口。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再怎么谦虚，再怎么忠顺，如果他的顺服不是那清教徒他们时常讲的那种 evangelical obedience， 那种福音性的顺服，到最终这种顺服不但没有用处，更可能成为他的绊脚石，成为他的骄傲，成为他心中的苦毒。基督徒的顺服不能只是好个性、好脾气、好品德。阿弥，甘地有好个性， Teresa 修女德瑞莎她有好脾气，孔子有好品德， So what? 那又如何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顺服有更高的标准。对基督徒来说，与其顺服是我们的行为，What we do, what not do， 还不如说顺服首要是我们的身份。这身份是在上帝在恩典之中，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凭着信心，按照他的话语所赐给我们的。换句话说，人受造就是要顺服上帝，而人得救就是要顺服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顺服本来是应该在我们的 DNA 里面的，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亚当本来应该顺服上帝，治理大地，管理万物，踩碎蛇的头，伸手取下生命树的果子，因而享有与上帝永远的团契和连结。这本来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也是上帝如今拯救你我的目的。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给在小亚细亚基督徒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面，他教导圣徒们该如何在试炼中，在苦难之中，活出上帝顺服儿女该有的样式。彼得要求圣徒要圣洁，要顺服掌权的，妻子要顺服丈夫，要彼此的切实相爱，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要顺服长子，要彼此的服侍，要彼此的谦卑。也就是说，彼得在教导圣徒们该如何活在地上。彼得前书可说是基督徒的行为守则，但是我们注意，在告诉圣徒们该做什么之前，彼得先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他们是谁。彼得前书一章一到十二节，这个我越来越喜欢，这是圣经里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在这里，彼得告诉他们，上帝在他儿子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他们成了何等的人。总是先告诉你是谁，再告诉你该如何行。这是圣经里面上帝一贯工作的模式，总是上帝先动工，先有动作，叫你成了何等的人，再对你有所要求，再对你的行为，在你的对你的道德上面有所要求。彼得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今天只有两节经文，称圣徒是寄居的，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是按照父上帝的预知或者先见被拣选的，我们是借着圣灵得以成为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赏。我们今天特别注意，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很明显是出于出埃及记24章，是立约的用词。 那边讲到上帝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摩西下了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可以开始帮助我们理解蒙福和顺服之间的次序。我们说顺服就必蒙福，但是其实是先要蒙福你才可能顺服，只有蒙福的人才可能顺服。以色列人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上帝先拯救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先顺服，不是他们比别人好、更优秀、更圣洁、更公义、更顺从，反而是经文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人。但是上帝先拯救他们出埃及，再给他们顺服的要求，再颁布给他们十诫作为顺服的规范。正因为天父爱他的儿女，他说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他是在恩典之中颁布十诫，颁布他的律法，好让他儿女知道该如何分别为圣。彼得写，那招你们的既然圣洁，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人要如何知道该如何圣洁，该如何分别为圣？上帝并没有拯救了以色列人之后就把他们丢在旷野里面，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同样的，上帝并非拯救了我们然后说你们自己想看你们要如何成圣。他赐予我们律法，就是为何不属于对不属于上帝的人来说，律法只能够定罪，但是对你我来说，我们是蒙他血所洒的人，蒙恩的人，对我们来说上帝的律法是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看上帝的律法，我们就如何理解顺服。我们顺服不是凭着感觉，不是任凭己意看方便或不方便，顺服就是顺服上帝的律法。那你怎么看律法？律法是不是恩典？还是因为你守法你不想下地狱？你的顺服是否是出于因为你领受了圣灵，你有上帝的道，你蒙拣选要效法他儿子的样式？还是行律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我们赚取救赎，或者靠着我们的顺服夸口，或者用顺服或不顺服来论断别人？就如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以色列人是被公牛的血所洒，我们是被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的血所洒。我们承蒙的是同一个约，外在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是同一个恩典之约。在恩典之约之中，我们不是靠着行律法而得上帝的拯救或者福分，反而行律法顺服 obedience 就成了上帝在恩典之中指定人走向天国必行的道路。顺服是圣徒成圣的路途之中必然有的身份。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先见、上帝的拣选，借着圣灵得神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这样的顺服你可以听得出来和世人的顺从是不一样的，它的源头是来自于上帝，不是你自己的努力，不是你自己的奋斗，不是你自己的好个性。基督徒的顺服也许在外面的外在的表现之上都是一样的，和世人的行为表现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它必然是第一基于盼望。彼得前书你继续读，在第三第四节，第一章第三第四节，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后的两节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那，这盼望是什么？不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而保罗怎么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怎么样？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为什么？总要存心诚实的敬畏主，无论做什么总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谁是你顺服的对象？谁是你盼望？你的盼望在哪里？主在哪里？他在天上，不在地上。所以你们要想上面的事，因为你们的盼望，你们的基业在天上。如果你要真正的顺服，基督徒的顺服，你就必须有天上的盼望。没有这样子的盼望，外在的行为可能一样，但那不是基督徒的顺服。顺服也必然是出于信心。亚伯拉罕他是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保罗说，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我们顺从是因为信耶稣而信服耶稣。如果我们的信心是活的，是真实的，是有内容的，有具体的对象的，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就不能只是一个空虚的属灵口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他而活，你必须要真实的认识他到底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以至于你信服他，以至于你爱他。所以基督徒的信服顺服，幸福也是。第三点，一定要有爱，一定要基于爱。顺服必然有爱心，你必须爱耶稣，你才可能顺服基督。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而我们，而世人怎么知道耶稣他爱他的父？我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没有爱心的服从，往往不过是不得已，是某种手段，或者逃避。坐在有权柄位置的基督徒，我们要特别小心。当我们使用权柄要求人顺服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的确会听从我们，因为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被教导基督徒要顺服权柄。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得到的顺服是基督徒圣徒该有的顺服。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的要求，我们要求顺服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吗？是为了他们的属灵成长吗？是要帮助他们更加认识他们的主，爱他们的主，以至于效法他们的主吗？还是效法我们？我们要求弟兄姐妹顺服，是否是出于爱心，还是因为是我们的辈分、我们的职分、我们的权柄？圣徒的顺服有其标准，标准不是辈分，不是权柄，甚至不是人伦道理，而是耶稣基督的道。圣经中没有告诉我们是否应该扫教会的厕所。我以前讲过这个，因为我扫过很多厕所。但是如果一个人扫厕所，他最好有神学，他必须确认他扫厕所有其圣经基础。扫厕所是否出于因为基督为我舍己，所以我理当为我的弟兄姐妹舍己，还是我扫厕所因为我不得不扫，因为我想赚取人家的赞美，或者我会换来上帝给我一些奖赏？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的原则分辨，你不能只是说我们要顺服权柄，别人可以这么说，别人可以送600万人犹太人进到毒 gas chamber 毒气室里面，但是你不行，因为你不能说我只是顺服权柄，你有圣灵，你被赐了一颗新的心，你有新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有上帝的话语，你有一本圣经，你有一个新的心智，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智，叫你能够察觉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从哪里知道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哪里？正因为你有圣经，所以你不能偷懒，你必须分辨，你必须长大，你不能只顺服权柄。圣灵驱动我们的顺服，换句话说，唯有基督徒才能够顺服，因为只有基督徒才有基督的灵。有的时候我听到有的牧者会说，这个人那个人很听我的话，他很好，用这个来赞许某个人，我都会为他捏一把冷汗。听话，因为那是听他的话。清教徒约翰·欧文 My hero 欧文提醒我们，人要凭着自己的努力顺服，那就是用朽木为自己雕刻偶像。顺服在教会里面被滥用，再大的问题到最后我们都可以说，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合一，我们要维持关系，然后就不了了之。如果前辈、老师、牧师、传道人出了问题，我们不懂得就事论事讨论问题，也许可以挽回他，但是我们却很会评论提出问题的人，这个人不够谦卑，这个人他没有生命，他没有一颗破碎的心。是否顺服？顺服在教会里面成了偶像，因为我们太过于在乎对某个人的顺服。你不需要是基督徒，你也可以对人有顺服。但是我们属灵的人，弟兄姐妹，你有圣灵在你里面，你不应该只在乎外在对某个人的顺服，因为我们顺服的对象，我们属基督的人，最终唯独基督。这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宣称啊，耶稣是我的大老板，我只听他的话，或者说我们全然否认我们的主的确在地上有设立权柄，不管在教会里还是在教会外。这是说我们不能够盲目的服从，我们最终只有一位顺服的榜样与对象。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了什么？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苦，为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You call for this， 上帝呼召我们是为了我们要跟随他儿子的脚中行，顺服他，顺服他的榜样，他是我们顺服的对象。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我们如果效法顺服一个人，只因为他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因为那个人的辈分、名声、地位或职分，而是因为那人效法基督、顺服基督。这就是我们评估是否应该顺服一个人的标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挑战，这是我们在东方文化、儒家思想熏陶之下特有的挑战，这是丢给我们的球，这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必须问，什么是基督徒的顺服？恐怕这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因为你没有办法凭着外在的行为来评估。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每个人顺服呈现的方式也不同。有的时候你必须刚强，就像彼得他自己对大祭司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有的时候你必须放下身段听别人的裁决，比如保罗他必须顺从雅各在耶路撒冷会议所做出的裁决。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在不同的处境之下做属灵的分辨，因为你有圣灵，因为你有圣道，你必须做分辨。你不能够只一味的要求顺服，你也不能够盲目的服从。而正因为顺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不可能将基督徒这个属灵的美德，顺服的确是美德，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可能将这美德制式化或条例化。为什么？因为凡制式化，凡被制定为条例的顺服、谦卑、合一、破碎的心，最后必然导致律法主义。你一旦把它写下来，最后必导致律法主义。 We've seen it。 这就是属灵美德，任何属灵美德吊诡的本质。人一旦说我有，我就没有；人一旦宣称我谦卑，我就骄傲；我们一旦宣告我们是一个谦卑、合一、有破碎心的教会，我们就不是。或许这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到底什么是顺服。我们可以问自己，我是否有喜乐？顺服不是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基督徒的顺服不论再困难也不可能没有喜乐。我们是否有喜乐？你知道我总是跟我牧养的人说，如果我们的你的服事没有喜乐，你就应该停止。这也是我不断需要提醒我自己的事，因为基督徒的顺服怎么可能没有喜乐？阿弥连十字架都有喜乐。我们的主他是怎么上十字架？他为了什么而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摆在他眼前的喜乐。要求弟兄姐妹顺服的人，我们应该想，我们是否是为了他们的喜乐而要求他们顺服？ I want to make you happy. Is that your motivation? 保罗对哥林多人非常不客气，他要求哥林多人顺服，他对他们说，我并不是要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要帮助你们的快乐。所以传道人，未来的传道人、牧师、老师们，我们必须俯心自问，是这样子吗？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对人提出的一切要求，是否是为了他们的喜乐？讲到顺服，我们其实通常不会想到彼得。阿米，你想到彼得，你想到什么？就是彼得写，圣徒就是顺服耶稣基督的人。这是来自一个三次背叛主的人。他曾经是第一个认耶稣基督、认耶稣为基督、永生神上帝儿子的人。耶稣也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So 彼得他必须学习到底什么是顺服。他怎么学习顺服？在哪里他顺服？Galatians 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在那里非常严厉的责备彼得。 因为彼得他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跟外邦人隔开，他不愿意再与外邦人一起吃饭。台湾有某一位福音派神学院的院长写了一篇文章说，彼得在加拉太书之所以退让忍气吞声不与保罗争辩，是展现有风度的宰相度量。他写这里的软弱可能是保罗，保罗不分青红皂白，不分青红皂白，不给彼得分辨的机会，彼得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保罗骂，毫不还嘴。他认为彼得当众忍受保罗的误会辱骂是为了什么？我们都听过维持教会的合一 也就是说，这位福音派神学院的院长基本上否定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写的，就是彼得有可责之处。彼得他水火装甲 No， 院长说这都是误会一场，错的人是保罗。这种解读不但把儒家思想读入经文，其实是贬低了彼得的顺服。我们必须说，如果彼得他没有与保罗争论，不是因为他的度量比保罗大，也不是他更为更大气，更为比保罗更为大局着想，更懂得合一，而是他既然是蒙基督的血所洒的人，以至于顺服的人，他就承认保罗指责他有道理，就是按照那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彼得必须承认他退出不与外邦人吃饭是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他必须承认如经文所说，这看起来好像是为了传福音的方便，这个行为其实已经威胁了福音的真理。彼得必须与我们一样，按照经文承认保罗责备他有道理，保罗没有误会他。彼得他的退让，他的不还嘴，如果有我们值得效法之处，不是他被上帝修剪了、整理了、调整了，变得比保罗更有气度的人，保罗就是那种出口很粗俗的人，反而如果彼得真的退让，那就是顺服，基督徒的顺服。阿明，保罗是教会的基石，是头号的使徒，在使徒里面是做头的。保罗他自己说，我在所有使徒之中是最小的。你觉得加拉太书二章可能在华人的教会中发生吗？如果发生会有什么事？但是这的确在圣经中发生。彼得按照基督的道，凭着基督的灵承认保罗的属灵权柄，这就是属灵权柄，这就是彼得身为一个圣徒他身份的表现。那么一个人不需要圣灵，他也不需要真理，他就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 Anyone can do that， 那不是基督徒的顺服。礼让谦卑并非基督徒才有的特质，但是顺服，真正的顺服，基督徒的顺服，只有我们才行得出来。这是彼得必须行出来的。说他有度量，这个很廉价，这种度量在菜市场都买得到。但是说彼得他顺服保罗，顺服辈分职分比他小的保罗，因为彼得能够分辨保罗所讲的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这个才是真正的价值，这个才是真正的顺服。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并不简单，顺服最终代表只体贴上帝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在这个世界上，不体贴人的意思会叫我们付上代价，你必须付上代价。 这是彼得需要学习的，这也是你我必须学习的。这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必须学习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曾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上帝，就因他虔诚蒙了应许，他虽为儿子却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既然他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不顺从，我们就不得救。上帝的儿子虚己，他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了人子，他就必须顺服。因为人的本质就是顺服。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他的顺服是真实的，他所受的苦难是确切的。他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如果他不学习，你我就不上天堂。他不顺从，他就无法献自己为我们的赎罪祭。他被欺压，他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顺从谁？看来他顺从地上的权柄。他被捕的时候告诉彼得够了，收起你的刀。他顺服比拉多，他顺服大祭司，但是他顺服谁？他需要学习顺服谁？他顺服他的父，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顺服从来就不简单，因为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在客西马尼，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三次向父求，若是可能，求你将这杯挪去。 We know， 我们知道他指的是十字架。 He didn't want to go。 他继续说，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他在做什么？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子里面所做的，无非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本来应该做的。与其看那个果子喜悦眼目，与其伸手摘下那个果子，亚当在园子里面应该匍匐在地，应该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亚当应该全然倚靠上帝的灵，凭着上帝的话语踩碎那个蛇的头，伸手吃那生命树的果子，因为亚当本来就是为此被造。上帝的第一个儿子悖逆，上帝的独一爱子就必须顺服。第一个亚当全然失败的地方，幕后的亚当必须完全成功。为了你我，他一刻也不能违背，他一刻也不能退后，他必须学习顺服。亚当因为不顺服而死，我们也因着他而死。耶稣基督必须顺服以至于死，而我们悖逆的我们却因他而活。顺服不简单，但是顺服也非常的简单。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那最难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要仔细想，你们要仔细想这位忍受罪人如此顶撞的耶稣，你们就不至于心灰意懒。你们与罪恶争斗还没有到抵抗流血的地步，是耶稣流血，而我们蒙他的血所洒。顺服很难，但是我们不应该忘了，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顺服。这样看来，顺服也很简单，并不复杂。因为对基督徒来说，顺服最终不过是活出那真正的自我，不是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记得，你拯救我们成了何等的人。 以至于顺服。我们不顺服，往往因为我们不记得我们是已经蒙恩得拯救被赐予新生命的人，我们忘了我们是按照你自己永恒的旨意，因着你的大怜悯，凭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你的圣灵得救，以至于顺服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人，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该活出的样式。为此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